别诵读沙龙在北京图书大厦温情举行，相聚重阳，听见经典。10月14日，我们一起相伴，一起相伴，一起相伴。FM 1073 AM 1026，北京城市广播。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职场帮帮团，职场帮帮团。 找工作，且听职场帮帮团。 厨师、司机、保洁、前台、销售、快递 换； 编辑、策划、总监、会计、软件工程师 换； 律师、翻译、平面设计和区域经理 换。 停停停停停！挑花眼了，挑花眼了。 脚踏实地，志在千里。欢迎进入职场帮帮团。 北京时间12:31，各位听众朋友，中午好，这里是职场帮帮团，欢迎您的收听，我是香露。每周三，我们的节目会为大家来聊一聊招聘就业的一些资讯。今天我们的嘉宾是来自北京人才开发中心的王小燕。小燕你好。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好。 在发布招聘信息之前呢，得跟大家说一个大事儿啊，就是从10月1日起，咱们职场人所取得的工资、薪金所得扣除费用标准统一按照每月5000元执行了，并且执行新的税率表。也就是说呢，新的个人所得税法呢，我们从10月1日起就可以享受它给我们带来的红利了。那么根据新规，我们也做了一个测算送给大家啊，如果您的工资扣除五险一金这些项目之后还剩5000块钱的话，现在要交多少钱税呢？恭喜大家，不用交税。原来要交多少钱税啊？原来的起征点呢是3500，原来要交45块钱，也就是说您少交了45。如果扣除相关费用还剩9000块钱的话，您现在要交190块钱的税，原来啊要交545块，少了355。如果您扣除了五险一金还剩10000块啊，恭喜您，您比之前，也就是比9月份要少交455块钱的税，减税比例是61.1%。如果您收入又高一点了，扣完五险一金是1个月15000，那么您每个月可以少交1080块钱，减税的比例达到57.8%。如果您扣完五险一金还剩20000块，那么您每个月少交的税有1530块钱，减税比例达49%啊。也可以看出来，就是如果您扣除五险一金的收入越高的话呢，从绝对额上来说，您的减税比例是降低的，但是这个减税的金额是提高的。祝福大家啊，希望我们减的税越来越多，同时呢能够把这笔钱用在我们的刀刃上，能够把这笔钱啊用在我们生活所需要的方面。另外呢还有人问了，说这个10月1号按5000元的起征点来计税，那么我的工资实际上是9月份的劳动在10月份发，那是按哪个算呢？是按九月份的3500的起征点算，还是10月份的5000元的起征点算呢？专家说了，税务主要看实际取得，不应当和人事归属月的概念相混淆啊。所以说，只要是10月1日以后拿到的工资，我们一律按照5000元的起征点来计算。不过呢，也要提示大家，就是有的单位他们可能会发2份工资啊，就是可能一个月啊发2回。 嗯，那么有这种的， 哎，有这种的是吧？ 有这种的， 哎，这个怎么计算？希望大家呢多和人事部门啊，和这个算工资的部门沟通和交流一下啊，别让您的这个税啊，多交了，或者是说呢，本不该交的由您自己来承担，由于单位的这种计算的方法的问题啊。好，马上要进入我们今天的招聘环节，各位朋友请接招。 职场帮帮团提醒您， 在应聘过程中，用人单位以任何名义向应聘者收取费用都属于违法行为，如押金、资料费、建档费、代收体检费等，请应聘者提高警惕。 进入十月份啊，有一大波招聘会正在向我们走过来，接下来呢，我们要请小燕来发布一组啊即将要举办的招聘会的信息。同时呢，这些招聘会呢会分布在各大高校，会分布在一些酒店、一些体育馆等等哈，还有呢在全国各地都会有一些招聘会的信息。 对， 首先我们要说的最近一场的是什么时候 啊？咱们先说咱们十月份到十一月份吧。北京市人才开发中心呢举办这种秋季的校园巡回招聘活动。此次招聘呢一共参与有八所院校，包括北京科技大学、北京邮电大学、北京化工大学、北京理工大学、北京师范大学、北方工业大学、北京物资学院和中国石油大学，这八所院校，这个呢都是招收这个应届毕业生的。 其实这些学校他们日常也会举办一些招聘会，也会有一些企业到他们学校去进行校招，是吧？ 对对。 那么这次的巡回招聘又有哪些特点呢？ 因为这次我们组织的单位啊和这个以往也都是差不多的。特点也就是这些招聘一些，争取给单位招聘一些好一些的这个应届毕业生，比方说明年啊要毕业了，今年我们先做一些宣讲宣传，还有一些这个实习，有这方面的。 好，那么还有一些呢是在外面举办的，就不在高校里面的，有体育馆和一些酒店。最近的一场是10月22号在北京工人体育馆会举办一场2018年北京市盲人专场招聘会。 对，这个盲人专场招聘会啊，应该是我们单位和这个残联啊，就是属于这种每年都有的这种合作。今年呢，咱们因为场地的关系呢，我们定在了这个北京工人体育馆举办这种盲人专场招聘会。盲人专场招聘会，它不光是就说这个视力完全盲的，也有这种弱视，或者是视力残疾的，当然了，凡是招聘这种残疾人的企业，都享受国家的这种优惠政策， 我记得我们原来也发布过残疾人的专场招聘会， 对， 是在这个积水潭那边， 对，积水潭那边， 那个地铁， 我地铁五号院的，就算地铁的一个教导院。 现在那个地方还举办残疾人招聘会吗？ 现在不举办了，现在因为我们单位可能有一些就是地址上的变更吧，我们就这个招聘现场我们暂时就不用了。 所以在这提示一下大家，就是说如果以前您去过那个地方的话呢，这次换地方了， 对，这次换地方， 北京工人体育馆。 对， 这场招聘会是针对于盲人或者是这个弱视啊， 对 视力不太好的一些朋友的专场招聘会啊。那其他的一些比如说身体残疾、肢体残疾的招聘会可能以后还会再举办，是吧？ 对，应该是以后还会举办。咱们北京市对这个残疾人就业还是比较 重视 的，对，比较重视。 有35家单位去招聘。 对。 还有什么信息可以跟大家透露吗？在这场招聘会当中， 这场招聘会就是我们现在啊找的一些这个企业，从一些企业来看啊，就是企业对视力残疾的招聘，应该说需求量，我认为啊还是比较不是特别的踊跃，因为这个视力残疾确实是它限制比较多。但是呢，因为国家还是对这个有很多的扶持政策，我们一些企业还是可以吸收。或者是帮助这些咱们一些残疾人朋友进行就业的， 比如说有什么样的一些岗位适合到他们？ 咱们现在有一些，当然除了这个按摩，这个盲人按摩这个岗位啊，我觉得啊，它是太普及的了。我们现在找的一些企业，比方说它有一些接电话咨询，尤其是客服，这个我觉得客服这个方面，他找这些残疾人朋友，只要简单的这种就是培训就完全可以上岗。 就是客服类还是居多，是吧？ 对对。 好，这是10月22号在北京工人体育馆举办的一场盲人专场招聘会。那盲人朋友如果在家人的陪同下去了那里之后，还有没有一些注意的事项，包括那个地方 啊，有没有一些引导什么的？ 这个我们会在场馆周围呢，有一些这个就是志愿者，这种志愿者可以到时候他们也可以这个打电话咨询，或者是这个上这个咱们残就是北京市残联的一些网站进行这个咨询，都可以。 好，电话是？ 咨询电话是6427-8691。 6427-8691。好，这是最近的一场这个在工人体育馆举办的招聘会啊。另外在10月27号还有一场招聘会在一家酒店举办啊，确实进入到10月份啊，不管是校园内还是校园外， 对对，现在 招聘会非常之多。好，请小妍介绍一下这场招聘会啊。 这场招聘会呢是在这个北京丽亭华苑酒店举办的2018年度全国性社会组织专职工作人员的这么一个招聘会，这个呢主要是这种针对这个社会组织提供这种秘书长啊会长啊这种高端职位 啊， 这方面的，这是我们应该说是第一次办这种的，也属于有一些尝试性的吧，希望能为企业和这个求职人员做好服务。 全国性的社会组织， 对， 这个都有哪些社会组织呢？是不是有一些比如说公益机构啊，有一些这种比如说协会啊，有没有这样的一些 主要就是这种公益机构和这种协会，主要是这种的。 好，那这次主要招领导多哈。 对，是中高端的职位。 招会长、招秘书长、招这些。 如果您有这方面的工作经历啊，或者是这种实践的经历啊，不妨可以去看一看。 那他这个是不是来自全国各地的社会组织来招聘啊？ 有一些是北京的，全国相对的来说可能没有北京的多一些吧。 好，在下面啊，在下面有一个第六届大中城市联合招聘高校毕业生秋季巡回招聘会。 对，这又是一个毕业生，现在就是全国各地抢人才嘛。我记着这话，我好像三月份就说过一次了。 那时候是不是也来过一次巡回？ 对，那时候是在咱北京，当时是在这个科技大学嘛。三月份举办的，也是这个第六届的大中城市。这次呢咱们是10月20号和11月2号赴这个合肥和武汉参加，一些我们会带一些企业上那边去，大学里头去，也算抢人才。 行，那如果打算回那边的朋友可以去看看。 对， 回家的朋友可以去看看。另外呢在11月9号119这天呢，在北京丽亭华苑酒店会有一场留学归国人员的专场招聘会。 对，这个留学归国人员专场招聘会呢，我们也是属于我们企业经常就是每年都在办的这么一个专场招聘会吧。今年呢和去年应该是一样的，除了组织这种现场招聘会，我们还有一个网络招聘，就是有些单位或者是有些人员他不方便来现场的，我们可以通过这种网络视频的这种方式给他们进行搭一个桥，让他们进行沟通。 是去年也是用了这样的一种形式，我记得咱们在节目里还介绍了一下。 对， 这个丽亭华苑酒店是在海淀区的知春路那边。 对， 是在那个位置，海淀区哈。好，在11月底的时候24号可能会在清华大学举办一场2018年京津冀博士后人才洽谈会。 对，这个博士后人才洽谈会啊，其实每年也都在举办，在北京也都是有的，只不过这个规模呢可能相对来讲不像其他那个似的，它一个是面向大众吧，这个呢是面向这种比较高精尖的人才，所以呢宣传力度应该说没有那些广。 好，那么我们也会在节目当中啊为大家及时的介绍这些招聘会当中的一些具体的招聘信息，那么也请大家留意我们的职场帮帮团。好，接下来呢要为大家发布的是今天的职位信息。 不交学费的课堂， 真材实料的案例， 亲身体验的讲述， 每天12:30到13:30， 职场帮帮团全力支持您的事业提升。 第一家公司叫北京北方投资集团有限公司，这家公司是1991年成立的，有教育、汽车服务、房地产开发、金融服务等多个领域啊。目前呢他们招两个岗位，一个是新闻宣传，一个是招标 采购。首先想问一下小燕，这两个岗位面向的人群是应届生啊，还是社会人员？ 这两个岗位呢，就是应届毕业生和这个社会人员都是可以的，没有具体的要求。 哦、 如果应届毕业生条件比较好的话， 嗯， 企业也是很需要的。 好， 再有一个呢，这个企业因为它是下属许多分公司，目前这个两个岗位是这个集团公司自己在招。 嗯，集团总部招的是吧？ 对对。 好，那有哪些要求？ 第一个是宣传，新闻宣传专业要求就是文学类和这个传媒类的， 嗯， 本科以上学历， 嗯。 第二个呢是招标采购，专业呢是计算机类、电气类和物流管理类， 嗯， 也是本科以上学历。 好，应届生可以考虑啊，他们会进校园吗？ 也会进校园的，因为像许多集团公司，它不光是自己总部在招，它可能下属许多公司都会招，有的时候呢是集团公司统一招聘， 嗯， 然后再分，有的时候是集团公司组织， 嗯， 各分公司一块儿去招聘，这样他可以做比较集中的这种宣讲。 那我们刚才所说的那个校园巡讲，他们会去吗？就刚才有一波好多学校都在举办的这个联合招聘，他们会去到现场去吗？ 这次会有的。 会有哈。 嗯，对。 好，那么我们留一个咨询电话给大家吧。 好的，他的电话是6898-3325，联系人是霍经理。 6898-3325，这个薪金这块有没有公开？ 薪金这块可以具体的面谈，因为这种集团公司它可能要根据地域啊，还有就是你的这个职位所在的公司， 嗯， 这个是不一样的。 嗯，好。下面这家单位叫北京简单科技有限公司， 嗯， 听着名儿听不出来是干什么的。 对对， 您给介绍一下这公司主要是干什么的。 这个企业呢，它虽然是简单科技有限公司，但实际上啊，它现在做的是这种那个在线的教育网校， 嗯，就是互联网教育。 哎，对，主要呢在这个全社会呢范围内呢共享优质资源的师资力量。 好，招很多岗位都是老师居多 啊，都是老师。嗯， 中学在线老师，高中答疑老师，还有高中课程编辑、企业文化专员啊，我们一个一个来说。 好的， 首先是中学在线教师。 这个中学在线教师呢，是以初中为主，教这个要求的是数学、物理、化学和英语。 嗯， 主要职责呢就是按照这个但公司的教学安排上课，批改这个学生作业，参加这教员会议。为家长呢，学生家长提供这种咨询和指导，要求呢，任职要求就是一本以上的学历，要求这个高考成绩突出的优先。嗯，如果呢，你是很热爱这个教育事业呢，或者是你在，初中啊、高中阶段这些某一门功课学的比较优秀的，不妨可以去看一看。 他这个是全职的，不是兼职的， 对，全职。 也就是说，你去那儿应聘老师。 嗯。 然后就天天在那上班了。 对，它是在线的这种吧，嗯，一般的来说像咱们白天晚上都有。 也就是说这个上班的时间不是朝九晚五的这种。 有一个岗位咱们一会儿要讲到，有一个岗位它可以是那种晚上还要工作的。 哦，好， 嗯， 薪资怎么样呢？ 薪资，岗位薪资是8000到15000。 嗯，另外还招高中的答疑老师。 对，这个答疑老师，答疑老师和这个教课老师呢是不一样的，你主要是针对这个学生提出来的这些疑问来解答。 哦，教是教，答是答。 对，但实际上你对这个班可能也需要非常非常的了解啊。 嗯， 主要是负责自己学科的这种答疑工作。 哪些学科呀？ 包括物理、英语、数学和这个化学。 差不多啊，跟上面也一样。 嗯，对对对，是根据需求排班，组织这个，组织指导，还有这个兼职老师，就是如果老师有兼职的，你还要进行指导。 指导老师啊。 哎，对对对。 好。 答疑相关的教研工作，还有呢，如果是后期，比方说到这个快考临近考试了，有晚班的话，有晚班， 嗯， 你可以在家。 嗯， 就是不用非得到公司指定的这个咱们这个教室里去啊，拿指定的机器去怎么样，你可以在家里头有学生答疑，这个你就可以随时看随时解答。 其实他们的工作大部分都要借助于电脑和互联网。 对对， 并不是和学生啊这个 面 对面的在一个教室里面。 对，他在线教育，但是现在的在线教育基本上都是视频的那种。 嗯， 好，所以这个工作有可能是要上晚班的。 对对，尤其是在临近考试了，大考什么的。 嗯，好，有哪些要求呢？ 要求一本级以上学历，至少有两年家教经验的应届生，或者至少有一年教学经验的，能够准确把握知识和题目的难点以及易错点。 嗯，如果当过家教的应届生也可以去试一下啊。 对对， 他这个岗位薪资比在线老师的薪资要低， 要低一些， 低一点啊。 对，是6000到12000。 嗯，6000到12000。另外还招高中课程编辑，主要涉及到物理、数学、英语和历史科目。 对， 这个课程编辑是怎么回事呢？ 他主要是负责这个课程名师寻找及合作。首先你要找到这个老师，比方说教授这门功课的老师，跟他洽谈，负责对学生的学习反馈以及这个竞争对手课程产品进行调研并且反馈。 哦，相当于把他们这个在线的课程打造成一个互联网的产品。 对， 这是一个产品经理的角色。 可以这么说吧。你看后期还要这个负责教案的审核把关，还有这个负责课程的编辑讲义，还有课后的练习以及试卷的编辑，他都要进行全程的参与。 嗯，那我觉得这个是不是有互联网工作经验的，或者是有出版社工作经验的 这个 人会好一点。 对，比较上手比较会快一些。 对，好，他们有哪些要求？ 要求是统招本科及以上学历，要这个高中相关科目成绩优异者，或者是在学校期间有教学经验或者是家教经验的优先。 嗯，好，这个范围有物理、数学、英语和历史。 对对， 其实有一些朋友他们可能就是学这些专业的，就是他们的大学本科就学了这个历史啊，学了英语和数学的，不妨也可以考虑一下这个互联网教育这一块啊。 嗯，对，尤其许多师范的学生，他应该是学成绩也比较好，又教又学的是这个。 对，其实在北京有一些师范类的学生，他们想找到一些公立的学校去工作，难度还是挺大的。 对， 要么你就找一些这个远郊区县的那个稍微容易一点，但是如果又想在城里又想去特别 好 的学校， 这个很难， 这个难度还是很大。但是呢，与此相对应的就是很多的培训机构他们特别缺这些人才。 对，非常缺。因为现在在学校的这个老师教完了之后啊，许多学生，你想一个老师可能对30-40个学生，确实是他没有那么多的精力。 嗯， 那有的学生他可能我就是课外补一点儿，我的成绩蹭蹭蹭就能涨上去。 嗯， 所以现在校外的这种补习班应该真是很吃香。 是，我打算现在就开始补，补我原来学过的初中物理的，甚至从小学开始补啊。 嗯， 以后我就可以少花这点钱了。 对。 哎呀，其实现在很多家长说了，我顶多到4年级，再往后我就跟不上了。 是啊。 啊，要么自己被气得吐血，要么我自己自叹不如啊。 嗯。 好，下面这个岗位呢叫企业文化专员，这个就应该是一个企业内部的这种运营岗位了哈。 哎，对。他主要这个负责企业文化的策划、组织，还有这个具体执行，嗯，包括这个设计符合公司文化的这种员工关怀呀、主题活动啊这方面的， 嗯， 要求你要参加与组织这个实施公司大型活动，包括这个会议啊、文体活动、读书活动。其实他这个工作职责也能看出来，这个企业对员工的这个人文关怀还是比较强的， 想要留住大家是吧？ 对， 你看里面有参与组织实施公司大型的一些活动，读书分享会呀、文体活动啊，还有选拔标杆人物啊， 对， 还有榜样故事啊。 对， 另外呢就是策划一些符合文化的员工关怀节日主题活动， 嗯， 提高团队凝聚力啊。从这个角度来说，公司对于企业文化是高度重视的啊。 对，而且希望这个企业很有凝聚力。 从薪酬也能够看出来，他们把这个薪酬定在8000到15000。 对， 虽然不能说特别高，但是至少和那些老师的薪酬是一个 一样的 档次啊。 基本上一个档次。对， 有哪些要求？ 要求是本科及以上的学历，学新闻的、人力资源、心理学、社会学等管理学科或者是文科专业的优先，可以独立完成文案的宣传。再有一个呢，是有公司企业文化工作经验2年以上，

读书使人领袖，拥抱书籍，爱上阅读。 第八届书香中国北京阅读季与你相约书香北京系列评选活动，寻找你身边的优秀阅读示范社区、书香家庭、金牌阅读推广人、最北京实体书店，释放阅读种子，挖掘阅读榜样，这个夏天再燃阅读热情。了解详情敬请关注微信公众号北京阅读季。第八届书香中国北京阅读季，阅读加我一个。 北京城市广播1073，请您准确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3点整。FM 幺零七三 ，AM 1026，北京城市广播1073，在你身边。 北京城市广播气象服务。 旗舰四级，最高气温17摄氏度，最小相对湿度15%。今天夜间多云转晴，北风2-3级，最低气温4摄氏度，最大相对湿度55%。以上信息来自北京市专业气象台，欢迎您继续收听职场帮帮团。 找工作 难， 招人才 难。 厨师、司机、保洁、前台、销售、快递，换编辑、策划、总监、会计、软件工程师，换律师、翻译、平面设计和区域经理，换 啊，无难事，且听职场帮帮团。 厨师、司机、保洁、前台、销售、快递，换编辑、策划、总监、会计、软件工程师，换律师、翻译、平面设计和区域经理，换。 停停停停停，挑花眼了，挑花眼了。 行，脚踏实地，志在千里。这里是职场帮帮团，欢迎大家继续收听，我是香鲁。今天我们的嘉宾是来自北京人才开发中心的王小燕。小燕你好。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好。 接下来又是一家教育培训公司啊，不过这个培训公司它面向的就不是刚才所说的中小学生了。 对，这是 面向的是成人啊，叫北京中公教育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他们也是大量的在招老师。 对， 有什么申论培训讲师，有公职面试培训讲师， 招录考试这么一个培训的机构。它主要的业务核心呢，除了这个公务员招录考试的培训，还有这个事业单位招录考试培训、教师招录考试培训等等。它培训的方式主要以这种线下的小班为主，采用这个线上线下结合的这么一个方式。这次呢，它主要招聘这个好几方面的讲师。咱们首先来看一下啊，第一个是申论培训讲师，主要是面向是申论，这个是公务员考试的，专业要求是政治学类、哲学类、历史学类、管理学类、新闻传播学类、法学类、社会学类等相关专业的优先。 嗯，另外就是面试也有培训、 啊、对， 这个是讲怎么去参加公务员面试的。 对，因为现在公务员各除了公务员事业单位考试，还有一些比较大型的企业，他们面试的时候都是有一些技巧的。如果你要是尤其是像好多学生嘛，刚毕业，可能这些技巧啊，在职场的经验都不足，你可以去考虑一下去参加这种培训。 好，他们这个对于面试培训的讲师要求呢，在专业上有文学类、社会学类、哲学类、心理学类、政治学类、法学类等等哈。 对， 好，还有一些其他的专业培训，如果大家感兴趣的话，也可以来了解一下。有会计培训讲师， 对， 这主要是讲一些注册会计师的考试，包括一些中级会计师的考试和 ACC 的考试。 对， 这个专业要求是会计学、经济法等相关的专业。此外呢，还有法律职业资格的培训老师的招聘和消防工程师的培训讲师的招聘。 对， 这个我们重点说说。 现在消防工程应该说，无论你是在那个就是一个写字楼里啊，或者是企业呀、啊，或者是一个正在建设的这么一个建筑，对这个消防工程师他都是有一定的要求的。 这是一个硬性要求。 对，硬性要求。就比方说我们在中控室必须24小时值班，是一个道理的。 嗯， 他这是硬性规定的。 就是很多的单位都要求从业人员，相关的从业人员有消防工程师的资格证。 对对。 是吧？ 对。 那他这个是培训师。 嗯。 对于专业的要求呢，有消防工程、土木工程、建筑工程、给水排水工程、安全工程等很多专业啊。 对。 另外呢，还有一个老师。 啊，人力资源师。 嗯。 这个人力资源师现在这几年也是非常的火爆啊。 确实，他这个要求呢，就是学人力资源管理啊、行政管理啊、工商管理啊、劳动和社会保障等相关专业的，可以去试一试。 对， 他这个是招老师啊，所以说还要有一个、会讲的过程， 对， 了解这个考试要求的过程，他有一个这个熟悉的过程，不是说你学这个专业就能当老师。 对，像许多这个像这个公务员的考试的这个要求你，无论你考过没考过吧， 嗯， 一般的都是你最好是考过。 对。 嗯， 我曾经也和相关的这种公务员考试的培训机构的老师做过节目，他们说我们自己就考。 嗯、对。 他自己不考他怎么去教别人呢？ 对呀、啊、他得了解。嗯， 对，当然他们考了也没去。好，我们来看看薪资待遇。 对，薪资待遇它是北京地区试用期的平均月薪是10000元起，上不封顶、嗯。它还有一个优惠政策，如果是应届研究生呢，可择优选择解决北京户口。 嗯 嗯。基本福利是带薪的培训，加上五险一金啊，带薪假期有年假、婚丧假，哎，产检假， 嗯， 产检假一般产假都有，产检假就是前期嘛，两个月去一趟，后期那就是 这个国家是 有规定的， 有规定的，不是这个企业的福利。 哎 嗯，当然您没享受到、 哦、 是吧？ 我当时没有享受到。 这个产检假是一定要放的，而且是不能够扣女员工工资的。 嗯，哎，这个是不错的。但是 很多人不知道。 对，还真是，我那时候是没有啊。当然了、嗯，如果要是男同志应聘的话，可以问问啊，产检假 有没 有 陪产 检 假？ 嗯，还有哺乳假。这个还有优秀员工奖、年终奖、工龄奖和孝善金等等。 孝善金， 哎，这是 给 父母的啊。 嗯， 还有这种像日常关怀，包括年度体检啊，哦，员工健身房、员工餐厅、咖啡厅、茶水吧等等。 嗯， 哎，还是不错的啊。 还有一些特殊的福利，比如 说 重大疾病的就医帮扶，还有阳光互助基金。嗯嗯，我觉得就是这些企业还是充分考虑到了 对 员工在企业工作的一些后顾的问题， 对他这个 解决他们的之忧。 对他这个可能像他这个刚才咱们说的重大疾病就医帮扶啊、阳光互助基金，可能他这个企业是有工会的， 嗯， 还是比较正规， 嗯， 而且对员工呢也是人文关怀的比较强的， 确实、 嗯， 就是解决员工的后顾之忧，大家就能够全身心的投入到事业上了， 对， 啊，企业呢也能够收获更多啊，他们所带来的回报。好，那刚才所说的这些呢是中公教育目前的招聘，其实我发现他们这种教育培训机构是常年都在招老师， 对， 是吧？ 对， 哎， 因为像这个班嘛随时都可以开班， 而且我参加过几次校园招聘啊，他们也到校园里面去招应届生，你比如说刚才那个有一个岗位，他们不是说嘛，应届研究生可择优解决北京户口嘛， 对， 也就是说应届生可以考虑， 可以考虑， 可以考虑， 嗯， 嗯，尤其是许多学生在本科的时候他就考过这种比方说申论啊或者是其他的这种公务员考试， 嗯，他们的这个起薪都不低，就是如果你是一个应届生的话，你去别的单位、 嗯、 他起薪没有这种培训类的高， 嗯， 没有这个高，他这个刚才说的平均月薪是10000元， 对， 这个我感觉没有水分， 嗯， 当然这是个平均啊，就有可能你高也有可能你低， 对， 但是不会低太多， 对， 好，联系方式 联系方式有一个总部的招聘专线是6095-7569 6095-7569，好，下面是一家高科技的制药企业在招人，叫甘里药业、嗯， 甘霖药业是1998年成立的，主要是做生物合成人胰岛素和类似物的研发、生产和销售。 对， 这公司呢是在通州。 对，通州，它这个公司企业还是比较大的，它除了这种社招嘛，以前经常参加这个校招， 嗯， 而且他有这个博士后的工作站， 嗯，是，他们在通州的这个火县，就是三点水啊， 嗯， 加一个 郭 啊，火县镇， 嗯， 目前招的职位有哪些呢？ 目前招聘这个绩效专员、人力专员、内审专员、财务专员和法务专员， 专员专场， 对， 都是专员， 嗯， 也就是比较基础一点的岗位， 对，基础岗位， 分布在这个人力资源啊、财务啊、法务啊、内审啊， 嗯， 这些部门啊， 嗯， 对专业的要求有哪些？ 专业要求是人力资源、生物、化学、制药、会计、财务管理、审计和这个法律等等。 嗯，好，有哪些待遇呢？ 待遇首先说住，它是可以优秀员工啊，可以提供这个择优北京户口，有这个工作居住证，还有这个员工宿舍。 嗯， 除了工资待遇啊，年底有奖金、交通补助、餐补、五险一金、带薪年假、生日礼物、节假日的礼物。 嗯， 看他这儿有这个博士后的工作站，可以进行这个学术交流、项目实践、导师培养，提供海外学术交流的机会。有这种交通补助，定点班车，因为他还是工作地点比较远。 是， 嗯，有固定的餐补、大型的餐厅、美食节的活动。 嗯，总之就是一切都为留住人才，让人才发挥更大的效力服务啊。那么刚才所说的这些岗位，对于学历的要求大概是？ 学历是本科以上。 什么水平？本科以上， 嗯， 是吧？ 对。 好。薪酬没有写，薪酬有没有一个范围啊？ 薪酬范围，因为它这个涉及的人员呀，一个是从本科到博士，它这个相差的就比较好几级呀。 嗯。 再有一个，根据部门的不同，你的所从事的工作不同，它的工资待遇也是差的比较远，所以咱们具体的可以具体去联系。 嗯。 联系方式是56965110。 56965110。确实有些企业他们不太喜欢公开的把自己的薪酬待遇啊写出来，顶多写一点待遇， 对对， 是吧？ 对，待遇。 对，你像越是有名的企业，什么阿里巴巴呀，百度、京东啊，这些华为啊，他们都不明确的在这个校园招聘和社会招聘当中写薪酬。 对， 嗯。 但是我觉得咱们应聘啊，可以看到他企业的这个薪资待遇是大概一个什么情况，你就光从他的福利待遇就能看出来他是一个什么样的情况， 嗯， 是高啊是低。如果福利待遇都不敢写，那他的薪酬水平可能也不会太高。 嗯， 如果福利待遇写得很全面很详细，那你想想他既然都可以这么高的人文关怀给你，那工资也不会太抠。 嗯，好，希望如此啊。 嗯， 下面这家公司也是一个做药品的，叫北京真玉民生药业有限公司。 对， 这是成立于1996年，主要做的是药品溶液剂、软膏剂、药用辅料、食品药品软管包材的企业。 对， 这公司呢在两个地方，财务人事销售团队呢是在朝阳区的小庄附近， 嗯， 药厂是在大兴区青云店镇，在那个地方啊。目前招的岗位是 质量检验人员，要求是医药、微生物、食品、化学等相关专业大专以上学历。这个岗位他说了，此岗位可提供食宿。如果要是提供食宿的话，咱们应聘的是人员最好问一下是不是在这个大兴区的青云店镇。 嗯，是的。 嗯， 底薪是3500到4000一个月，这是底薪。 对。对， 还有 加上月奖金和绩效奖，还有这个五险一金。 嗯，他这个学历要求不是很高啊， 大 专就可以， 嗯， 然后又包食宿的话应该也还可以吧。 应该也还可以，所以就问一下，我估计包食宿嘛一般都是比较远的地方。 嗯， 有可能是这个工业区里。 嗯，因为刚才说了嘛，人事、财务和销售是在朝阳区嘛。 对， 好，联系方式， 联系人是易经理，联系电话是18600879185。 18600879185。我发现像这种检测专业的 毕业生他们在就业上面还是有很多选择的。 对。 但是薪酬普遍不是特别的高。 嗯，应该是，你看他每这像这种企业，一个是他的地方还都是比较远的。 嗯。对，一般都是在这个厂区里面工作，或者是在一个稍微远一点的地方工作。 对。 但是就是招的人还是不少的，经常有像制药的呀，有食品的呀，还有一些化工类的呀， 对， 都招这种检测员啊， 对， 或者是一些质量啊检测人员。好，我们来看这个岗位，这个岗位是一个专门做水处理科学技术的公司在招聘，叫北京立生净水技术有限公司，招一名会计。 对，要求就是会计相关专业，大专及以上学历，两年以上的相关工作经验。 嗯，大专学历就可以，两年的工作经验。这个会计是一个什么样的一个工作呢？是一个很普通的这种。 这应该是普通的岗位。 普通岗位哈。 对。 没有写薪酬，但是我们来看看他们的福利哈。 嗯。 有绩效奖金，有年终奖，每年有调薪的机会，有工龄工资，五险一金，还有带薪年假，这都是国家法定的哈。 嗯。 此外呢，就是还会有一些入职的培训和进击的这个培训啊，大概是这些。具体的待遇大家还得问一问。 对，咱们再咨询。 工作地点是在海淀区的西四环北路，联系方式。 联系人是张经理，联系电话是186-1278-6217。 186-1278-6217。这是一个做家庭净水设备的一个公司。好，下面是一个啤酒企业招销售代表和市场督导，青岛啤酒北方销售有限公司。这个我们请小英简单的介绍一下。 好的，这个青岛啤酒北方销售有限公司招聘的职位是销售代表和市场督导两个职位。这个企业挺有意思的啊，他招聘的这个人员要求是篮球足球特长生优先、 哦、 说明企业还是很有朝气的。因为他你看企业就要求了，我要起码你要会体育有一个专项。 但人家学这个的想我以后去做销售还卖啤酒心里不知道是什么样的滋味啊。当然我想他不是学这个的话，是不是有可能和一些赛事啊，或者是和一些相关的地方啊，能够达成 一些 合作啊， 对对对， 这个有一些共同语言、 啊、 哎，比较懂啊、嗯、这个一些专业的知识容易沟通。 对。 好，高中及以上的学历就可以考虑啊。提供住宿，待遇怎么样？ 待遇是底薪是4000元加这个单箱提成、交通补助、话费补助，福利有这个五险一金、防暑降温费、取暖补助、月度优秀员工奖、生日福利卡、季度奖励、半年奖励、年底双薪、年度服务津贴。 嗯 嗯， 他这个要求没有写要求能喝 啊，对， 没有说能吹10瓶起啊，没有， 这个没有。 底薪就是4000，每卖一箱有提成，是吧？ 对。 另外有100元的交通补助，有100元的话费补助。嗯，工作地点呢是有很多地方， 工作地点比较多啊， 有很多地方。 咱们要是感兴趣的话，可以问清楚。比方说有朝阳区的珠江帝景、通州天通苑、朝阳北路、丰台、大兴、石景山、西二旗和安宁庄。 哎，这马上就要进入冬天了。 嗯， 进入冬天，这啤酒一般是进入了销售淡季了。 对， 所以这个行业确实，也是有淡旺季之分啊。 对， 感兴趣的朋友可以咨询一下。 嗯，联系电话是5952-7057，联系人是刘女士。 嗯，5952-7057。好，再来看这家公司，北京时代漫游旅行社有限公司，这是一家旅行社。 对。 找地接旅游顾问10名和市场对接计调2名。首先来说说这个地接旅游顾问吧。 好的，这个地接旅游顾问有点类似这个销售岗位，它主要是要求你熟悉北京及周边旅游路线，开发客户和维护客户的。应聘条件就是大专及以上学历，有良好的客户沟通能力和有较强的这种销售意识。 您刚才说他这个是带一点销售性质的工作， 对对对， 所以工资待遇呢也是由基本工资、提成、补助、奖金啊这些构成。 还有一个呢叫带薪旅游，就是 带薪旅游 一般、 你已经是旅游顾问了。 一般公司就是带薪休假，他们这儿呢、就是你带薪还可以免费出去玩，是吧？ 对， 是不是接点散团什么的？ 可以 啊、好，有时候我们经常在朋友圈里看到一些朋友发啊，就是还剩两个位子， 对 啊，还剩两个位子，后天出发啊、特便宜。比如说去美国是吧？我前两天看了一个去美国十多天的一个旅游项目，就剩几个人了，是多少钱啊？两万多， 就剩这一两个的时候，还是确实是，但是咱们也不知道他是永远都剩这一两个。 不会，他就是散团嘛，就是有一些尾单啊什么的那种，是不是考虑自己的员工去？ 可以就去。 好，还招两名市场对接计调，薪酬是5000块钱，这是干什么呢？ 这个是要求你熟悉公司的这么一个产品，要协助制定行程路线。熟悉行程价格的构成以及报价的计算工作，还要负责接待，订这个团队的酒店呀、餐厅啊、公务机票等环节的全部的沟通工作。 哦，就是对接嘛，就是旅行社接到了团，然后要跟酒店啊、餐厅啊、机票销售机构啊进行对接、 有点类似咱们这个后勤工作了。 有些什么变化呀，都要他们来处理哈、这个岗位其实很重要。 对， 但是薪酬是5000。要求 是大专以上学历，有这个极强的责任心、良好的沟通能力和这个团队精神，要熟练使用办公软件。还有 PS。 还要会做一些图。 对。 是吧？ 对。 哎呀，这个岗位其实刚才你说的需要有极强的责任心，这一点都不为过。还要有极强的耐心。 对。 图。 对。 是吧？ 对。 哎呀，这个岗位其实刚才你说的需要有极强的责任心，这一点都不为过。还要有极强的耐心。 对对， 好，薪酬也是刚才所说的啊，基本工资加提成加补助这些啊，大概一个月5000多。那个前面岗位呢是旅游顾问啊，是8000。好，那我们再来说最后一个岗位吧，这是一家汽车贸易公司，叫北京中信庆铃汽车贸易有限公司，在朝阳区的五环外精密路那边。那么他们呢是有销售、售后维修、保险理赔等等服务，招汽车销售业务员5名，主要是负责50货车的整车销售。 对， 要求是男性，有驾照。还有呢就是有货车销售经验者优先考虑，薪金呢反正这个销售嘛， 对， 4000的底薪 提成。 是不是4000的底薪啊？ 对，他主要是公司包食宿上保险，公司工资待遇是4000到10000。 对，我看 的 是4000到10000。 对，4000到10000呢是指他的工资底薪加这个销售提成。 我差点看成底薪4000到10000。好，还招一名维修前台接待，35岁以下，男女不限啊，要了解 4S 店维修接待的服务流程，工资是3500到5500之间。 对。 这个呢是包食宿的。 对。 包食宿。工作地点就是刚才所说的那个金明路那边，在湘江北路。湘江北路。 联系电话是84704390。 84704390。好了，听众朋友，今天的职场帮帮团的招聘信息到这里就全部发布完毕了，感谢大家的收听。那么也提示一下大家，近期呢有多场招聘会将要举行，最近的一场呢应该是在10月17号。 17号。 那么还有一些残疾人的招聘会啊，会在10月22号举行，大家呢也可以留意。有一部咨询电话，我们最后请小燕来介绍一下。 好的，以上这些信息呢，您都可以打咨询电话6427-8691。 6427-8691。职场帮帮团发布招聘信息，不收取任何费用。大家在进行沟通联络的时候呢，也请认真的鉴别对方的身份。感谢大家的收听，接下来是北广购物，明天再见。 坐拥新机场，南望雄安城，毗邻副中心，青叶汇四方。 我是大兴区委书记周绿云，新时代赋予大兴区新的使命和新的机遇。 我是大兴区区长王友国，我们真诚地邀请各位朋友走进大兴， 祝福大家万事大新。 庆祝改革开放40年，北京电台特别推出走进春风里改革开放大新纪事。 我叫翅膀鸭，翅是赤道的翅，膀是肩膀的膀。我们是中等体型的灰色鸭，前额棕色，头侧和头上部是浅白色的，后颈上部还有背是暗褐色的，两个翅膀褐色的，前颈的下部和胸部暗褐色，中间有很多星月形的白斑，腹部是白色的，颈部领圈棕红色，在后颈的中部断开，这也是我们名字的由来吧。 我们喜欢栖息和活动在江河、湖泊、水库、河湾、水塘和沼泽等内陆水域中，尤其喜欢在富有水生植物的开阔水域活动，偶尔也出现在海边的沼泽地带，常成小群活动，也喜欢与其他野鸭混群，性格胆小而机警，有危险时立刻从水草中冲出，飞行极快，两翅扇动，快速而有力。 我们主要在中国新疆天山和东北北部繁殖，在西藏的南部、云南、贵州、四川、长江中下游和东南沿海以及台湾越冬。迁徙的时候会经过新疆、青海、内蒙古和华北一带。迁徙的时候呢，经常是以家族群或者是由家族群组成的小群一起来迁徙。 我们以水生植物为主，常在水边水草丛中觅食，觅食时常将头沉入水中，有时也头朝下尾朝上倒栽在水中取食。觅食时间多在清晨和黄昏，白天多在开阔水域水面休息，除食水生植物外，也常到岸上或农田中觅食青草、草籽、浆果和谷粒。 我们的繁殖期在5到7月，迁到繁殖地的时候已经是成对了，在水边草丛或灌木丛中筑巢。我们的巢匿藏和隐蔽得很好，有的时候也在离水域比较远的地方筑巢，巢的面积比较大，但是呢，在一些筑巢条件好的小岛上，有的时候我们的巢也会比较密集。 想要找到我们，可以来大兴区的望星湖生态公园，一到园区，小桥、流水、亭台、徽派楼阁，一片尽显江南水乡的小景。园区并不大，好像龙潭湖公园的缩小版。园子中央有一片很大的人工湖，沿湖走一圈要大概40分钟左右。累的话，就可以坐在湖边的小亭子里，感受着湖面吹来的微风，闻着新鲜的草木花香，眼中一片郊外江南小景，绝对是个周末度假休闲的好地方。我们也在这风景中欢迎你们的到来。 大兴区的故事还有不少，千年大兴，百鸟栖息，下回我们接着说。 鲜牌灵芝茶是从灵芝中提炼精制而成的冲剂型保健食品，充分保留了灵芝的有效成分。 鲜牌灵芝茶具有免疫调节、耐缺氧、抗疲劳的保健功能，适合体弱多病及免疫力低下的朋友，在缺氧环境下生活工作人员、工作量大的脑力体力工作者等人群服用。 鲜牌灵芝茶不喝不知道，喝上真奇妙。 鲜牌灵芝茶咨询电话6618-2780。 鲜牌灵芝饴糖胶囊具有调节血糖的保健作用，适合血糖偏高的朋友服用。鲜牌灵芝饴糖胶囊咨询电话6618-2780，6618-2780。 鲜牌灵芝饴糖胶囊具有调节血糖的保健作用，适合血糖偏高的朋友服用。鲜牌灵芝饴糖胶囊咨询电话6618-2780，6618-2780。 保健品不能代替药品。 看不到光明的我，因为你的角膜让我知道了什么叫做颜色。 本以为我的后半生只能在病床上度过，直到有了你的心脏，我又感受到了真实的脉搏。我知道这一切都是因为你的奉献。你在那个世界